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。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-6677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？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。 老爸，晚上要喝酒，记得带董酒。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中。董酒好喝，醒酒快。董酒窖藏系列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午夜拍案惊奇》，拍案惊奇。 书里书外，人间百态。北平的七月，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，终于 说古论今，世道人心，讲故事，说传奇，就在午夜拍案惊奇， 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。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，你记得吗？ 夫妻， 夫妻， 至亲， 至亲， 至疏， 至疏， 幸福， 幸福， 上下求索， 上下求索， 探索亲密关系的边际， 求渡爱欲执念的深海。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，你记 欢迎收听《午夜拍案惊奇》，请听长篇小说《唐婚》，作者蒋离子，演播燕姬轩、艾宝良。 还能相遇，一切就像梦一样。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。 老八正准备给自己倒点酒，看几集美剧就睡了，突然门铃响了，门外竟站着海丽。海丽，海丽怎么来了？老八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但还是开了门。 我能进来吗？ 当然可以了，请进。 海丽一边换鞋一边环顾着屋子。就你一个人 啊？他们都忙，就我一大闲人。海丽坐下，老爸连忙给他倒水。 老爸，我今天过来是想跟你谈谈离婚协议的事。 什么离婚协议啊？ 咱俩的离婚协议有问题，有些地方需要改改。 不是，这都已经离婚了，这怎么改啊？这个 很简单啊，如果确实双方协商一致，又属于财产问题，那就可以自行变更啊，也不需要经过法院。 财产问题？不是，老爸不急，哪有什么财产问题啊？我可是净身出户啊。 我觉得，那套房子应该分给你。 老爸错愕了。 房子？我也没有出过钱，那本来就是你买的，为了攒钱买房子你不容易。我是这么想的啊，你也应该考虑一下再婚的问题，这结婚没房子那怎么行啊？ 这房子已经给你了，我现在要拿回来，我有病啊。 我说了，这房子本来就是你的。 海丽，你没听明白啊，房子已经分给你了。 我知道你当时离婚的时候是在为我考虑，不想我人财两空，是不是？ 我是不想你没有依靠，这房子是我留给你的保障，生活保障。 我有房子，我爸和我哥都商量好了， 我哥的新房就快装修好了，他和嫂子会搬过去，他们单过，我呢就搬到爸妈那儿，我照顾他们，爸妈的房子是留给我的。 你爸你妈也不容易，那房子留给他们养老不好吗？老爸说着徐徐地坐下，他是真没想到海丽今天过来是来跟他说这些的。 那你就容易了啊，我爸也好我也好，我们用不着你操心啊。 不是海丽，我真不用。 哎呀，没见过你这样的人，口口缩缩那么多年了，连卫生纸都省着用，每次只撕两格。哎 呀，老爸一听这事瞬间不好意思起来，你干嘛提这些个 呀？哎呀，我没有笑话你的意思，我是说你好不容易买了个房子，那是打算过日子的，可是家都散了，婚都离了，再不济房子总要留给你自己吧，你留着房子也要再成家呀。 钱可以再挣吗？ 八有根，我不是在跟你商量。 那你是干嘛呢？啊，哎，你就跟那个民航好好的吧，你管我干嘛呀？ 我跟民航怎么样，那是我和他的事儿。可是在这之前，我必须先把我和你的事解决干净了。 哦，你把房子给我，就解决好这事儿了？ 就这么说定了啊，明天我就把房子过户给你。 哎哎，等等，你等等。老八拦住了海丽。从头到尾你都没做错什么，错全在我，我没有理由让你承担这个责任。 我没做错什么，从我们俩离婚到现在，我不是没有反思过。老八，一个巴掌拍不响，离婚的事儿其实我也有责任，我们能不能像个成年人那样去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？ 不是都解决好了呀？ 没有，我不止一次的想，要是我对你多一点理解，多一点关心，我们也不至于会闹成这样。你觉得自己身体出了状况，去医院检查，这事儿你为什么要瞒着我？而我又为什么没有察觉？你也有问题，你的问题是你不信任我，不信任婚姻。我的问题呢？我的问题是，根本没有好好的关心过你。婚姻不是有爱就能够维持的，老八，婚姻还要信任，要互相扶持，错了就是错了，我们都得认，这没什么。 老八没有想到海丽能说出这番话来，一米八的大个子杵在一旁，差点掉眼泪。 哎哎，好了，就这么说定了。 不是不是，你非要这样，你我能说说我的想法吗？ 行，说吧。 这房子吧，虽然是我出钱买的，但是结婚之后呢，你也为了这个家做了贡献呢，那起码应该有你一半吧。 不是老爸，你 不是一直想卖房子吗？哎，你要愿意啊，就把这房子卖了，咱们俩一人一半不行吗？ 海丽犹豫着。 得了，这就是我能想出的最好的解决问题的办法了。真的，海丽，你别纠结这些个了。 嗯，那好吧，就按你说的办，我这几天就把房子挂出去。 嗯，那接下来你就应该好好的生活了啊。你现在有了旧时光了，有了民航了，你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，相信我的话。 你也应该开始新的生活了。 老爸微笑着说：“我会的啊。” 海丽走出了电梯，遇到了正想上楼的明航，两个人对望。 明航支支吾吾地说：“你这 我。”海丽也显得吞吞吐吐。上次在旧时光一别，两个人就没有见过面。 明航说：“我是来看看老陆他们几个的，商量一下志远的事情。” 老陆和志远他们都不在，我是来找老八的。我 我跟他谈了谈房子的事，我们都说好了，那房子准备挂出去卖，我和老爸一人一半。 哦，那挺好的，本来就应该这样嘛。 是啊，当时老爸净身出户，你们都很是为他鸣不平吧，是不是？ 没有没有，就是觉得应该好聚好散吧。 对啊，好聚好散。 明航犹豫了一下才说，那什么，我妈呀一直想让你到家吃饭来着，你什么时候有时间呢？ 海丽半红了脸，快步往前走着。再说吧。 哎，别再说呀，明航说着追了过去。 嘿，你跟着我干嘛？你不是要上楼吗？ 不是，我得跟你敲定啊，吃饭的事儿。 我不是说了再说吗？你赶紧上楼吧。 明航上了楼，又怕单独跟老八见面会尴尬，就拉了毛俊同去。两个人到了陆泽西公寓，见了老八，不多时推杯换盏起来，气氛还不错。几个人聊着聊着就聊到了方志远。老八叹了口气说，哎，你们说这事情闹到这步，这志远呢，进也不是，退也不是，这真是进退两难呢。明航说，安文不是回来了吗？毛俊摇摇头，百成都能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，安文说话能管用吗？一时间气氛又凝重起来。毛俊见状就说起了自己的新项目，信心满满，分分钟就要日进斗金了。老八和明航也很是为他高兴。毛俊突然说，嘿，老八，你给我引荐一下童安安呗。老八不解地说，什么情况啊，你找他干嘛呀？啊，他跟这个项目还有关系？毛俊笑着说，嘿，现在人家可是某城直播界的一姐儿啊，我这么好的项目，哎，要有他给我做广告，那多锦上添花呀。明航歪着头说，直播？那他在哪儿直播呀？老爸说，我怎么知道啊。毛俊掏出了手机说，你瞧，我还以为你跟那童安安关系多铁呢，你连他在哪儿直播都不知道。来来来来来，我这就让你们看看他的直播，咱们呢一起领略一下这位直播一姐的风采。老爸乐了，哟，还直播一姐呢，去年还能卖衣裳卖面膜呢。丁航说，哎，这你就不懂了，时势造人呢，直播现在确实挺火呀，捧红了不少人。哎，就拿我们广告来说吧，现在也和新媒体接触了。毛俊那边已然打开了手机，进了童安安的直播间。在屏幕上，童安安一边敷着面膜，一边和粉丝们交流着。 嗨，亲，哈哈，谢谢刘哥的游艇啊。哦，我看到了，看到了，刘哥提了一个问题，说暗恋很辛苦，坚持不下去了怎么办？童安安撕了面膜，露出了一张白皙清秀的脸。好啊，我回答刘哥这个问题之前呢，先给大家推荐一下这款面膜。童安安巴拉巴拉地介绍着面膜的功效。 老爸笑了，什么呀，这个不就是换了个地方卖面膜吗？这个明航撇着嘴说，哟，看把你厉害的，这叫广告植入，人现在还用得着自己卖面膜吗？ 啊，我来回答啊，这个暗恋呢，一般有好几种原因，一种呢是对自己没有信心，觉得对方不会喜欢自己，不会接纳自己。谢谢，谢谢你的游艇。还有一种呢，是有客观原因存在导致的。这一告白，导致两个人连朋友都做不成了。是放弃呢，还是勇敢的表达呢？ 刘哥， 嗨， 亲，我是这么建议你的啊，这伸脖子，这样这样，伸脖子是一刀吧？咦，缩回来呢，也是一刀，跟人家告白了，被人拒绝，你也许啊，哟，会疼那么一阵子。可是你要是不跟人家告白呢，那样就会憋出了内伤。嘿嘿，怎么样，亲？这个答案你满意吗？ 明航听得直乐，哟，成感情专家了。哎，老爸说，啊，那还不是我培养的呀？我呀，我跟你说，没少跟他请教感情问题。哎，他那些办法啊，嘿，根本就不管用。要是管用啊，我跟海丽也不会。老爸说着说着，发现自己说多了。明航笑了笑说：“老爸，这事儿不怨你，也不怨童安安，怪就怪啊，你的对手，也就是我，太强大了。”滚！老爸推了明航一把。毛俊看着两个人说：“哎哎哎，你们俩出去，出去，出去，外边打去。”别当我看直播。老爸挠了头说：“我打他，我哼，我犯不着，认输不怂，哼，我认了。我们俩呀，已经早就没事儿了。”毛俊惊讶地说：“真的假的呀？什么时候的事儿啊？”明航摇了头说：“你还真八卦呀你。”毛俊给他们倒上了酒，来来来来来来，哎哎，必须喝一个啊！举杯举杯，二位。三个人捧杯，老爸拍了拍明航的肩膀，哎，那天我跟你说那话啊，记住了吗？必须的。两个人说着都笑了。毛俊叹了口气说：“嘿，整个一个相爱相杀嘛。” 这时又传来了童安安的声音。哟，亲，刘哥又有问题了。什么？啊，看到了，看到了，你问我有没有暗恋过谁？ 老八、明航、毛俊听到了这个话，都放下了杯子，饶有兴趣的看着手机里的童安安。 我安安呢？那倒是没有偶像包袱，我也不喜欢欺骗粉丝。哦，谢谢谢谢。既然刘哥已经问了，那我就敞亮地回答你，好不好？我安安确实也有过暗恋的经历，你不信？哼，只是我暗恋的那个人吧，他还没有走出他那段失败的感情。他呀，他那人特别轴，还特别傻。怎么说呢，是一个认死理的人啊。你瞧你说的，我从来没有想过。对呀，我没有想到我会喜欢上这种人。你也不信吧？我都不信。可是命运就是这么神奇。哦，怡宝帮你问什么？问我为什么不表白？嗨，我不希望我的男朋友心里边还装着别的女人，就这么简单哦。啊，现在宅男阿吉。什么？哦，谢谢谢谢你送的花。接下来会怎么办？我还能怎么办呀？大概我会一直等着他喽，等他从他的过去走出来，走向我，走向我们的未来。哦，哎，谢谢，谢谢你的花儿。如果我和他真的有未来。 明航和毛俊看向了老八，老八捂着脸说。 不是你们看我话干嘛呀？ 毛俊看着老爸说：“哎哎哎哎哎，安安说这个暗恋对象就是你吧？”老爸站起身， 进了房间。你怎么可能呢？毛俊扭头看着明航，明航叹了口气，我这心里总觉得不是滋味。毛俊半开着玩笑说，得了得了得了得了，你少假惺惺的了，你不是跟老爸把问题都解决了吗？这会儿你应该心里很得意才对，你能跟海丽在一起了。你找我打你？明航做事要打毛俊，毛俊一个闪躲，你们呢都把事情想得太复杂了。这感情嘛，喜欢就是喜欢，不喜欢就是不喜欢。就算没有你，海丽也可能会喜欢上别人。他跟老爸的缘分尽了呗。你别自责，真的。明航说，我就是担心老爸。你别担心，他早晚能走出来。来来来来，我跟你说说我那个新项目吧。哦，你这新项目缺钱，我投点呗。毛俊看着很傲娇的样子说，不缺，我早就拉到投资了。你现在要分一杯羹，我答应还没用呢，都得问我的合伙人了。哟，这么会儿功夫你都有合伙人了？我告诉你，说出来能吓死你，宝泽集团。 哟， 明航说，做电子商务的那个宝泽？当然了。哟，毛俊你可以呀，刮目相看呢。我跟你说我呀就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，就带着我那商业计划书到了宝泽了。没想到这事还真成了，可见呢我也不是完全没用的。明航说，是是是，我都有点欣赏你了。毛俊说，我呀我不拼爹也不拼妈，现在我完完全全就拼我这个脑子，一样能成功。是是是，来来咱们喝一杯。不喝了，明天呢我妈手术，我跟月月早点去医院。明航说， 哟，阿姨怎么了？ 子宫肌瘤，说是小手术，可再小的手术也是手术啊，我妈年纪大了，总有风险。明航露出了不可思议的表情。毛俊讪讪地说，怎么了？你干嘛这么看着我呀？明航说，我呀，我发现你变了，你真的变了。我怎么了？我怎么变了？你现在呀，不但自己打拼事业，还知道关心家里的人了。不是，人总不能为自己活着嘛，我这妈呀，还有月月呀，那往后都还指着我呢。毛俊拍了拍明航的肩膀，由衷地说，好哥们儿。这一年呢，你也不容易呀。毛俊说着倒有些动容了，对明航说，你爸从生病到去世，你前前后后都照顾着，周全着，还有你妈呢，身体也不好。明航说， 是啊，都过来了。 毛俊说， 是， 咬咬牙都能过去。 第二天，毛俊和胡谷月早早地来到了医院。陈华美见儿子和儿媳都来了，自是感动，但面上仍然是强撑着，做出一副你们爱来不来的表情。他采用的是腹腔镜微创治疗，手术很顺利，只需住院观察一个礼拜。毛俊松了口气，胡谷月便跟他商量，等陈华美出院以后，两个人回陈华美那儿住上一段时间。病床上的陈华美虽然闭着眼睛，却意识清晰，隐隐听到那两个人的对话，她再也憋不住了，顿时老泪纵横。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，你记得吗？ 好像那是一个春天，我刚

上被风吹，纷纷扬扬雪花飞，盖上故宫麒麟杯，飞过西山金雪碑，顶着雪花追雪球，打着嘎嘎热汗流，推着铁环不抬头，变着法儿来去相逢，帅又一定和小二，到这儿必报九霄拳，要问什么解心宽，问你广播旁耳边，87.6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《午夜拍案惊奇》。拍案惊奇。 书里书外，人间百态。 北平的七月，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，终于 说古论今。世道人心，讲故事，说传奇，就在午夜拍案惊奇。 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。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，你记得吗？ 夫妻， 夫妻， 至亲， 至亲， 至叔， 至叔。 幸福， 幸福， 上下求索， 上下求索， 探索亲密关系的边际， 求渡爱欲执念的深海。 好像在哪见过，你记得吗？ 欢迎收听午夜拍案惊奇，请听长篇小说《唐婚》，作者蒋离子，演播燕姬轩、艾宝良。 百成也和陈花美住在同一家私立医院。毛俊就想，既然来了，就去看看百成吧。其实啊，毛俊是放心不下方志远。到了百成的病房，方志远果然在那儿。百成出事这才几天呢，方志远已经形容枯槁了，整个人都消瘦了。这份消瘦让方志远多了几丝苍老。毛俊不禁暗暗地感慨，拉了方志远出来说话。方志远说起了心中的疑虑，他告诉毛俊，他想劝百成去看心理医生。毛俊不禁想起了王翠医生，这个医生还是陆泽熙给他介绍的，找找王医生吧，没准能管用。方志远皱着眉说，哎，问题是啊，现在百成根本不听我的，让他去心理诊所，不可能啊。毛俊说，哎，要不这样，等他出院呢，我们在老陆公寓啊，给他安排一个庆祝康复的趴，哎，到时候啊，让王翠医生以老陆朋友的身份过来，事先呢，跟这王医生通好了气，让他主动跟百成聊，哎，就这么一来啊，神不知鬼不觉，哎，这百成不就看了第一回病了吗？方志远笑了笑，看着毛俊说，哼，没想到你这鬼点子还挺多，你就别夸我了，最近我老是被夸，我都不好意思了。你倒不谦虚，哎，不过百成是不是抑郁症那得诊断，那不是三言两语就能问出来的，也不是说柏树林说百成抑郁了，他百成就真的抑郁了。我知道知道，哎哎，对了，你这老在医院，公司那边没关系啊？哎，两头跑呗。我等会儿啊，还要到公司见个客户呢。你就这样去？我哪样了？你看你现在这样吧，就跟霜打那茄子似的。哎，志远，你得振作点儿。 毛俊这混小子，之前只有他们鼓励他、劝慰他的，方志远是从来没有见过毛俊反过来劝别人的。看来这段时间呢，他还真的进了不少步。方志远努力地微笑着说：“行行行啊，我会的啊，会的。” 方志远的新客户姓何，是卯城新兴教育集团后勤保障部的主任。新兴集团旗下有三所小学、两所初中和两所高中，这一次就是想改造一下七所学校的食堂油烟净化设备。对方志远的大方公司来说，这可是一笔大买卖。从新兴开始招标，方志远就四处找人，但听说这个姓何的油盐不进，想走捷径那根本不可能。昨天接到何主任的电话，说要到大方来考察，这可把方志远高兴坏了。不管怎么样，何主任愿意过来也算是成功的开始。好说歹说哄过了百成，方志远急匆匆地来到了公司，没想到人家何主任已经在公司了。 哟，何主任，抱歉抱歉。方志远点头哈腰地伸出了手，像个孙子。何主任背着手，并没有和方志远握手的意思。啊，我只是过来看看。啊，好，我先介绍一下我们公司。不用了，我刚才都问他们了。啊，差不多有了初步的了解。你还是抓紧时间准备标书吧，这能不能成还要看你们报价的多少和你们的诚意啊。我还要去另外一家公司了啊，我就先走了。方志远没有办法，只得送何主任下楼。到了楼下，方志远一眼看到了叶枫。 一身职业装的叶枫扭动着腰肢，款款向何主任走过来。 何主任一看到叶枫，脸色马上变得好看了。哟，叶总啊，我说了嘛，不用来接的。 那可不行，我必须来接。叶枫侧头看了看方志远。咦，方总，好久不见呢。 好久不见。方志远只好笑了笑。原来这何主任要去的下家就是叶枫那边。一年前眼前的这个女人还是自己的助理，而现在呢，已经成了自己的竞争对手了。 叶枫打开车门，小心翼翼地用手挡着何主任的头，让他进了后座，又温和地关上了车门。怎么，方总也打算投标？叶枫双手抱臂，打量着方志远。 是，有问题吗？ 没问题，只是你们大方的实力。哼，算了，我还是不说了吧。 有话就说，没关系。 等着被我们的实力碾压吧，方总。叶枫说完，也钻进了车内。 方志远又气又恼，看着绝尘而去的车子，他苦闷难当。这一年来，他几乎就从来没有顺利过。人都说，人生起起落落，可他这人生只看到落了，却总不见起呀。在通讯公司被排挤，不得已选择主动辞职，自主创业。前妻周宁静不支持。再到和百成纠缠不清，卷入更大的麻烦，开了公司，业务一度顺遂，得力干将叶枫反水，和周宁静正式离婚，如今被百成逼婚。原来还想抓住新兴这根救命稻草奋力一搏，再怎么着先把李成那边的贷款还上。可是叶枫这志在必得的样子，他方志远根本就没有胜算呢。这到底是怎么了？方志远站在街边，一时惶惶。这一年来，他只知道拼命地 往前走，往上走，只想着尽最大的努力去实现自己。可是他似乎从没有坐下来好好的反省过。只是现在反省还来得及吗？陆泽熙已经睡在西亚的办公室三天了，他好像又找回了最初创立西亚时的激情。人总归是要为自己的目标而奋斗的，像朱院长说的那样，陆泽熙确确实实需要一个新目标。他此刻的目标就是开一家分院。 默默开着车正往医院赶，他想去看看陆泽熙。默默没有意见，也没有建议，这一次他像一个旁观者。他想知道如果没有他，陆泽熙到底行不行。这些年默默一直在陆泽熙的身边，不管是当他的助理也好，后来成为他的上司也好，他面上再和陆泽熙不睦，总也以陆泽熙的想法为主。王总的离职确实挺让默默生气的，可是为了顾全大局，更是为了顾全陆泽熙的面子，默默并没有揪着这事不放。默默隐隐觉得陆泽熙气走了王总是为了引默默回来。默默顺着坡也真的回来了，说心里没有陆泽熙那都是假话气话。陆泽熙这个男人对于默默来说是无可替代的，像战友朋友，也是情人和亲人。只是默默实在没有办法接受婚姻，结婚对于默默来说无疑是一种折磨。在他的眼里，婚姻神圣，婚姻却又同样难以维持。如果两个人真的相爱，那那张纸并不重要。默默原以为陆泽熙也是这么想的，可是好吧，也许默默是能够说服陆泽熙接受他的观点的，他愿意放下身段试一试。但是默默没有想到的是，潘瑜居然回来了，而且就是冲着陆泽熙回来的。陆泽熙和潘瑜人家两个人曾经是夫妻，而潘瑜更是陆泽熙心里的一个结，一个难解的结。潘瑜已经先默默一步来到了西亚，一手提着刚炖的汤，另一只手提着新鲜的水果，脸上笑盈盈的，肩上背着个挎包，姜黄色毛衣搭配休闲裤，底下是一双平跟鞋，乍一看就像是个给丈夫送饭的贤妻良母。潘瑜敲开了陆泽熙办公室的门，不顾陆泽熙诧异的眼光，只是给他盛汤削水果。你呀别老是熬夜，这样对身体不好。潘瑜笑着把汤递给了陆泽熙。 陆泽熙有些不自然地说，你怎么过来了？ 哟，我不能过来啊。 我不是这意思，潘瑜啊，这我们俩总之这不太好吧，这让医院的人看到会误会的。 误会？你是怕医院的人误会啊，还是怕那个默默误会啊？ 哼。陆泽熙一时语塞，便只是笑了笑。 我误会什么呀？门开了，走进来的是默默，他笑看着潘瑜，潘瑜也笑了。哟，默默来了，来来来，先吃点水果。你先把话说清楚，我沉默，误会什么了？默默看着不依不饶。潘爷，这背后嚼舌头可不好啊。啊，我是给老陆送点吃的，他说被人看到不好，那我就问他是不是怕你误会，怎么了？这有问题吗？ 来来来来，哎，潘爷啊，默默，哎，你们都先坐啊，先坐先坐。陆泽熙打着圆场， 两个女人都凌厉地看了陆泽西一眼。 陆泽西挠着头，背过了身，端起了汤，大口地喝着。上次小杰过生日的时候，他已经领教过这两个女人的战斗力了，他实在是不想掺和。 默默笑着坐下，哼，好啊，有人照顾老陆，是好事，我干嘛要误会啊？潘瑜也坐下了，直视着默默。那就好，明天啊，我接着给老陆送吃的。那就辛苦你了。不客气，都是应该的，因为老陆是我们小杰的干爹嘛。哦，对了，老陆，我有事找你。默默转着对正喝汤的陆泽西说。 陆泽西连头都没敢回。嗯， 走吧，收拾收拾跟我走。 就现在啊？我这事儿还没有做完呢。 明天有的是时间，赶紧的。默默说着又对潘瑜，不好意思啊，潘瑜，你看我们这就要走了，你是不是也啊？没问题啊，我这就走，反正东西已经给老陆送过来了，我明天还会再来的。默默的手在微微的颤抖，却还很是优雅的笑着说，走好啊，不送。潘瑜柔声地说着，老陆，我走了啊，你记住我的话，要少熬夜。于是提了保温壶妄自走了。等潘瑜一走，默默反手啪就把门关了。陆泽西，你给我转过来。 陆泽西惶惶地转过了身子。 这什么情况？我还以为你在加班呢。嘿，没想到你在办公室里大情骂俏。 不是，谁大情骂俏了？默默，我是真不知道潘瑜会来。 不知道他会来？很惊喜，很高兴，也很感动，是吧？怎么样，汤好喝吗？ 嗯，还行，就是有点淡。 你 不是找我有事儿吗？让我跟你走吧。行了，现在走吧。 没事了。 没事了。 对呀，没事了，以后都不会有事儿。哼，默默气呼呼的样子足像一个喝了半壶醋的小女生，脸都气红了。 陆泽西走过去挨着默默坐下了。默默，对不起，我会找机会跟潘瑜把话说清楚的。 你跟他？哼，你们的事儿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 你看你这人怎么这样啊，明明刚才是在吃醋，现在又说没关系了。 谁吃醋了？我没那么幼稚，美的你。 哦，你幼稚的样子真可爱，真的，我就喜欢你这样啊。你看你前啊，老是黑着张脸，不苟言笑，一副看透红尘的样子，干什么都特别理智，是理智没错，可感情的事一理智起来就不可爱了。你这个年纪啊，就应该这样，敢爱敢恨啊，有什么就说什么，千万别憋着。哎，我跟你说着，你要是老憋着呀，是容易生病的。 你才有病呢。 我没诓你啊，现在这早更的女人可是越来越多了。早更知道吗？就是年轻轻的就跟大姨妈告别了，就更年期了。 我知道，用你科普啊。 为什么会早更呢？就都是平时的压力太大憋的。 我好着呢，我没压力。 潘瑜吧， 哎呀，我不想提他。 你看你现在这个情绪就跟潘瑜有关，跟我也有关，这一点你总得承认吧。我就是想把话跟你说开了。 默默没有吱声，算是默认让陆泽西继续往下说。 潘瑜现在一个人带着孩子不容易，我就是想帮帮他。默默，也许你不会理解，你总觉得我是放不下潘瑜。是，我是放不下。 默默扭过头， 瞪眼看着陆泽熙。 哼，我说的是另外一种放不下。怎么说呢？哎，我自己有时候啊也懵。你说，当年他给我戴了那么一大顶绿帽子，在我最难的时候离开了我，我恨他，我是真恨他。后来呢，我发现他在豪门的日子过得也不怎么样，还不如我呢。我这心里啊，就突然挺难受的。你说，他放弃了那么多，本应该过上他向往的生活呀，可是啊，嘿嘿，得不偿失。人总说什么好聚好散呢、啊？这句话我一直，以前就没弄明白。现在我好像有点懂了，这好聚好散应该是这么理解：多想想在一起的好啊，不带怨恨，没有悔恨。两个人散的时候呢，才能把接下来的生活过好。我就是放不下呀。那就是因为他现在的生活过得不好啊。 说的都什么呀，我都听不明白。 我知道你能听明白，这些话大概也只有你能听明白了。我一直以为你是最懂我的。这志远呢、啊、老八呀，他们不理解我，总觉得我帮潘瑜纯粹是因为我有病，我是受虐狂。可是啊，只有潘瑜的日子过好了，我这心里才踏实，才能真正的放下。这里头啊，没有说我还喜欢着潘瑜，还爱着潘瑜，这倒更像是一种责任。在我最难的时候，我什么都没给人家，人家要走，其实也很自然。这个问题，我是早就能想通的。他毕竟给了我他最美好的青春。在我一无所有的时候，他坚定地选择和我结婚。他本是信任我的，是我没有把握机会，是我当时没有好好的努力。现在我还算有点能力了，可是呢，我跟他的缘分已经尽了，没有别的想法，就是想补偿一下他，帮助一下他呗。陆泽熙说着，有些动容了。他接着说：“妈妈，该说的我都说了，毫无保留，也没有必要对你保留。” 听众朋友，蒋离子创作的长篇小说《唐婚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。演播燕姬轩、艾宝良，责任编辑徐北威，录音师张孝音。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 我快忘了，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，你记 是一个夏天盛开如花。 87.6，